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罗三炮身体朝地面倒去，大师双手一挥，罗三炮的身体顿时化为一道紫光，重新融入到他体内。大师心中此时已是一片惨然，一生的过往不断在脑海中回荡。 为何我这一生如此倒霉？这究竟是为什么？现在甚至还连累了唐三这个孩子。 就在大师已经近乎绝望，甚至感觉到曼陀罗蛇毒牙上的寒意时，突然他发现自己牵着的唐三动了动，扭头看时，只见唐三左手在腰间24条明月液上一摸，紧接着头也不回地向身后甩去，一根粗壮的白萝卜疾飞而出，扑的一声，竟然恰好撞击在曼陀罗蛇的身上，令本来已经近在咫尺可以发动攻击的魂兽骤然停滞了一下，重新被拉开了几分距离。听声辨位，在唐门只是最粗浅的能力而已，唐三自然是会的。接下来的一幕令大师心中充满了震撼，只见唐三的左手不断在腰间拂过后后甩，一根接一根白萝卜不断的射出，虽然力道不足以伤害到曼陀罗蛇，但却总能在曼陀罗蛇即将追上他们的时候阻挡他的身体。好准的手法！大师发现唐三每一次甩出白萝卜的时候，左手都是拇指内扣，掌心向下，另外四指并拢前伸，动作简洁有效。而唐三的小脸上虽然也有几分惊慌之色，但却似乎并不恐惧。20斤白萝卜虽然不少，但唐三用甩手剑将其扔出的速度也不慢，一会儿的功夫，24条明月液中的存货已经告罄。此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，唐三很清楚被这样一条体积庞大、看上去力量、速度、毒性俱佳的魂兽缠上有什么后果。此时已经不是隐藏实力的时候，他突然松开握住大师的手，身体在空中一转，左手一抬，一道黑芒已经悄无声息地电射而出，辛苦打造的袖剑终于第一次出手了。唐三的双眼此时已经完全变成了紫色，凭借着紫极魔瞳的效果，他能够清晰地看到曼陀罗蛇的每一个动作。曼陀罗蛇的反应比唐三想象中还要快，那根袖剑是射向曼陀罗蛇左眼的，只见他那窜起在空中的身体飞快地扭曲了一下，蛇头一低，竟然躲开了要害。但袖剑的速度实在太快，还是射在了曼陀罗蛇身上，当的一声脆响，曼陀罗蛇坚硬的蛇鳞上溅起一连串的火花，剧烈的疼痛令他再一次发出怪叫。曼陀罗蛇彻底被激怒了，身上的鳞片同时亮了起来，墨绿色的鳞片上覆盖着一层淡淡的黄光，速度骤然增加，几乎只是一瞬间就已经扑到了唐三面前。唐三突然松手，大师却已经惯性地奔出了10余米，这一切都是电光石火之间发生的，此时再想救唐三已经来不及了。关键时刻，唐三的心反而变得极为冷静。玄天功功运全身，这种正宗上乘道家内功此时令唐三进入了心如止水的境界。眼看着曼陀罗蛇大张的蛇吻，丝毫没有慌张，右手一翻，大师给他的那柄短剑已经翻入了掌心之中。曼陀罗蛇无论是速度还是力量，都不是现在的唐三所能抗衡的。眼看着蛇头扑至，唐三脚踏鬼影迷踪，身体微微一晃，已经横向平移出3尺距离。 机会只有一次，如果不能成功，那么曼陀罗蛇是绝对不会再上当了。 关键时刻当机立断，唐三将自己所有的玄天功功力几乎都全部运用到了双手之上，掌心中蓝光闪烁，左手一吸一送，身体在鬼影迷踪的作用下再次变换了一个方位。曼陀罗蛇只觉得一股吸力突然从自己的头侧传来，蛇头不受控制地转过去，此时他因为扑击唐三，蛇口大张着正要闭合，一道蓝汪汪的光芒仿佛是凭空出现的一般，静静地等在那里。就在曼陀罗蛇的蛇头转过来的一瞬间，就在他蛇口闭合前的刹那，呼的一声，接近4米长的蛇身几乎在一瞬间僵硬了一下，那柄尺二短剑 已经完全没入了蛇口之中。下一刻，曼陀罗蛇的身体剧烈地动了起来，一时间地上飞沙走石，它那坚硬的身体扫过之处，无论是灌木还是小树，都像是受到了龙卷风的洗礼一般，枝叶残破，四散纷飞。全力刺出那一剑之后，唐三脚踏鬼影迷踪已经飞速退开，正好在坚不容发之际躲开了曼陀罗蛇蛇尾的一扫。所谓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，对于蛇的特性极为了解的唐三绝对不会认为曼陀罗蛇会立刻死去。 小三， 大师急切的叫声令唐三惊醒过来，他知道自己刚才所做的一切已经不可避免地呈现在大师眼前，自己的灵魂并不属于这个世界，而这一切显然是不能被任何人知道的。怎么办？杀了大师灭口吗？唐三相信凭借无声锈剑的攻击力和特殊性，以及罗三炮此时没有攻击的能力，自己至少有七成把握可以做到，可他又怎么可能那么去做呢？大师是他的老师，虽然相处只有几天的时间，却已经得到了唐三真心的尊重。没办法，只能撒谎了。脚下故意的一个踉跄，唐三直接滚倒在地，大师伸手一抄，他毕竟也是29级的大魂师，虽然武魂差了点，但魂力还在，一把扶住唐三。 小三，你怎么样？ 老师，吓死我了，那蛇怎么没追过来？ 刚才你怎么突然松手了？你知不知道这有多危险？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手上有汗，好像突然滑了一下。 其实大师看到的并没有唐三想象中那么多，毕竟这是在深夜之中，大师又没有他那紫极魔瞳的视觉能力，黑暗中大师只是隐约看到唐三的身体向后跌倒，还有就是那柄蓝色短剑上闪烁的光芒。至于锈剑轰在曼陀罗身上的那声脆鸣，大师都没有注意到。 老师，我刚才乱挥您给我的短剑，好像是刺中那条蛇了。 我猜也是如此，你刚刚很有可能刺中了曼陀罗蛇的要害，否则这种凶猛恶毒、睚眦必报的魂兽怎么可能突然就不追击了呢？ 老师，要不要去看看啊？ 别过去，再等等，蛇类魂兽的生命力极为顽强，不是那么容易死的。 唐三大口大口地喘息着，这倒不是他故意装出来的，他已经有些脱力了。面对百年曼陀罗蛇这么强大的魂兽，刚才那一瞬间他已经用出了全力，如果那一下控鹤擒龙没有将曼陀罗蛇的头吸过来，那么结局将会完完全全变成另一个样子。经过这次惊险，唐三已经暗暗决定回去以后一定要想办法尽可能地将自己武装起来。在玄天宫未成之前，各种击扩类暗器显然是最好的选择，那也是唐三最为擅长的。师徒二人就这么站在远处，小心翼翼地观察着。曼陀罗蛇从歇斯底里的疯狂挣扎渐渐变得平静下来，身体不断在地面上扭曲着，令地上的植物悉数破碎，露出了下面的泥土。大师给唐三的是一柄宝剑，一尺二，虽然不长，但刺穿曼陀罗蛇的大脑却已经足够了，那是致命的伤势。眼看着曼陀罗蛇的挣扎变得越来越微弱，大师这才渐渐松了口气，紧接着他脸上的神色开始发生变化，由之前的惊慌渐渐变成了狂喜。 太好了，这真是太好了。小三，你的魂环有着落了。 老师，您说什么？您不会是说这条蛇吧？ 没错，就是它。曼陀罗蛇在修为达到千年之前，每存活一年，身体就会增长一厘米。这条曼陀罗蛇的身长已经有接近四米，也就是说，它有接近400年的修为，正好接近魂师转魂师，吸收第一个魂环的极限。以你先天满魂力吸收它的魂环，将毫无问题。 可是老师，我的武魂是植物，这条曼陀罗蛇是兽形魂兽，我能让它成为魂环吗？不会产生冲突？ 我所研究提出的武魂界十大核心竞争力之一，就是武魂拟态理论。植物武魂未必就一定要吸收植物魂兽的魂环，兽武魂也未必不能吸收植物魂环。在种种前提之下，这二者是可以相互吸收的。我之前和你说过，蓝银草的一大优势就是它的不排他性，因为自身过于弱小，它对任何魂环附加的属性都不会产生排斥，而只会被动的融入，所以吸收着曼陀罗蛇的魂环就不成问题。同时，还记得我们想要寻找一个什么样的魂环吗？ 附加坚韧效果，最好是有毒性的。没错，这两种特性曼陀罗蛇都有。 无论是普通魂师还是武魂殿那些家伙，对于我的十大核心竞争力理论都嗤之以鼻，无人相信。以前也没有魂师肯吸收不同种类的魂环来强化自身。小三，你愿意试试吗？尽管在理论上我有绝对的把握，但这却从未有人尝试过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我所提出的十大核心竞争力之所以只是理论而不是真理，就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去实践它。 老师，就让我来做这个帮您实践的人吧，我相信您的研究不会有错。 曼陀罗蛇的身体已经渐渐不动了，头部要害被利刃贯穿，就算他的生命力再顽强也难逃一死的结局。淡淡的黄色光点开始在曼陀罗蛇身躯上方凝聚，和之前唐三见过的十年幽冥狼魂环不同，曼陀罗蛇所产生的黄色光环非常清晰，光芒也比幽冥狼光环闪亮得多，即使没有去接触也能清晰地感觉到其中所蕴含的庞大能量。听了唐三的话，大师眼中满是欣慰。 小三，开始吧。 嗯，来吧，我的第一魂环，你将决定我是否能够练成唐门绝学，也决定着我能否传承老师的希望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